系每日一万，今日咧就系6月14号，咁啊今日星期三啦，咁啊琴晚其实翻去屋企咧就翻听翻呢个芒果佬节目，咁啊觉得有少少嘢要帮佢补充翻嘅，因为咧佢自己本身好多嘢都唔方便讲，咁我哋作为芒果佬嘅友好吓。一路都咁关怀佢，咁我哋当然咧，佢有啲唔方便讲出嚟嘅说话，我哋一定要帮佢完成埋。咁第一件事咧，即系佢主要有讲几样嘢咧，喺度狂屌啦，狂屌呢个陈云啦，就话呢啲系黐线佬啦，系嘛？老实讲，芒果佬都忍咗佢好耐，一个真系黐线佬。扮晒大师，扮晒国师，系嘛？你喺芒果佬面前，你嗰啲咁嘅学识算系乜撚嘢啊？系咪？芒果佬仲要低声下气，又要同你称兄道弟，系嘛？仲要俾你过一洞，又要俾你养下不低养嗰班黐线佬狂咬，呢个我都觉得芒果佬真系好大委屈。咁所以一节咧，我哋嗰个主题叫踢爆芒果，咁啊将芒果佬心里面嗰啲说话咧一次过讲晒出嚟俾大家听。咁跟住啦，佢就屌郑松泰啦，系嘛？屌呢个四眼狗啦，吓、啊，即系话咧，你哋惊捻咗黄杨达啦，吓、啊，样样嘢都好似，我就系善男信女，吓、啊，黄杨达就惊，喂，你真系当芒果佬流嘅咩？吓、啊，你哋唔记得阿快必俾人请食咖喱咩？黄杨达黑社会，芒果佬唔系咩？系咪啊？即系意思就系、是，喂，你惊黄杨达唔捻惊我？吓、啊！你唔惊我人请你食咖喱啊？你惊俾佢揼柒？唔惊俾我人打鸠你啊？意思一捻样啫嘛，系咪？所以咧，这个芒果佬真系非常之委屈。喂，快必俾人打捻完之后啊，连狗西都唔敢去选啊，宁愿空降去抢谭香文个位。你谂下佢惊捻到咁样？哦，原来你觉得黄杨达仲恶过我啊？喂，芒果佬依口气点啊？老实讲，点吞得落啊？系咪先？所以咧，真系十分之委屈。喂，讲恶芒果佬唔恶咩？系咪？你讲黑社会，人哋向前养大嘅，吓、啊、竟然冇人怕佢嘅，你话系咪好阴公咧？系咪先？原来你哋惊黄杨达都过惊我嘅，吓、啊、咁你话芒果佬边度有面啊？系咪先？佢心里面谂。我真系冇对你哋唔住，啲钱本来系捐俾芒果佬嘛，捐俾我噶嘛啲钱，吓而家我叫我啲支持者转头货金俾你，又搞狗仔队又乜捻嘢，吓、啊、你开饭你食龙虾刺身嗰啲钱都系我俾嘅，吓而家你调转头嚟咬鸠我，我咪即系等于做咗老萧，吓、啊、你之前咬完老萧，我当时同你一齐咬鸠老萧，而家你哋一齐嚟搞鸠我系嘛，咁我咪好捻戆鸠，喂系啊，直情好捻戆鸠。所以呢芒果佬真係呢我觉得佢係最惨嗰个嚟嘅。林佬啊又遇到呢个咁多反骨仔，仲有一个黐线佬係咪，即係讲真冇理。陈云呢啲算係老几啊，正宗臭四係咪，喺街边大摆啲黐线佬啦。啊以前我搭电车有一个阿伯一上到电车自言自语，英女王系臭。英女王个閪好卵臭，系咁喺度系咁讲，跟住我自己都顶唔顺啦，我都想走啦，我下一个站我焗住坐多个站啦，下一个站落车，佢又不停咁讲，啊攞支笔嚟插爆英女王个閪咁样，喂呢啲咪等于陈云嗰啲咯，一卵样嘅，喂你芒果佬吓。啊话晒都叫满腹经纶系嘛，大学教授，即系虽然唔系人哋都当时唔承认系嘛，假假地都系一个教授，要同你啲咁嘅人渣垃圾一齐，仲要捧红你系嘛，仲要将自己啲支持者过啲去俾你撑埋你嗰份，出埋你嗰份选举啊！而家得到头嚟得到嘅嘢，仲衰过当时呢个老萧啊，俾人哋唱到面都黄埋，唉，所以我话最惨真系芒果佬。我亦都系因为我哋对芒果佬咁了解，我哋亦都十分为芒果佬惋惜，亦都十分之可怜佢吓。咁、啊、希望今次佢成功吓、啊、消灭呢啲反骨仔吓，咁 啊叫做咧老怀安慰啦吓。啊